俄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涉港、涉疆和南海等问题上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正当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希望同中方继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抗疫合作。普京表示，当前阿富汗局势的演变表明外部势力强行推行其政治模式的政策行不通，只会给相关国家带来破坏和灾难。俄中在阿富汗问题上拥有相似立场和共同利益，俄方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协调，积极参与涉阿富汗问题多边机制，推动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打击恐怖主义，切断毒品走私，防止阿富汗安全风险外溢，抵御外部势力干预破坏，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一致认为，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演变，中俄双方及时就双边和多边重大问题保持沟通十分重要和必要，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交往。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进步重要论述综述。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民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磅礴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2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财税支持措施，审议通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 会议指出，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财税等支持，完善市场化多元化投入机制，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一是支持沿江省市生态保护，增加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加大生态保护补偿，推动城镇污水管网改造和处理设施建设，实施奖励政策，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重点投向长江经济带，落实长江十年禁渔要求，支持退捕渔民安置保障。二是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促进绿色发展，着眼更好发挥长江航运能耗和成本低优势，实施重大航道整治，增强长江干线航运能力，提升支流航道等级，推进水库城市防洪排涝等建设，加强中小河流治理。三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落后产能化解、制造业升级、现代服务业发展。四是推动开放平台建设，支持沿江省市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会议指出，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会议通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两个纲要围绕健康、教育、社会保障和福利、家庭、环境、法律等领域提出目标措施，要求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平等享有教育、就业、参与决策和管理等权利，落实男女同工同酬，针对妇女特殊需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儿童优先原则，更加注重对儿童的全方位保护，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投入重中之重，促进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保障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儿童权益，加强留守儿童关爱，预防和有效处置学生欺凌。两个纲要明确， 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落实产假制度和生育津贴，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将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加强住房等支持政策，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组长韩正25号主持召开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总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审议有关政策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韩正指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一年多来，海南省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高质量、高标准推动各项工作，加快构建政策制度体系，大力培育重点产业，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实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良好开局。韩正强调，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一项开创性事业，要全面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工作重点，扎扎实实推进。要紧紧围绕2025年前适时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个目标，积极稳妥推进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试点工作。要把防控风险放在突出位置，加强风险监测和预警，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完善制度机制，堵塞管理漏洞。要进一步加强协同配合，海南落实好主体责任，中央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给予大力支持。要强化改革创新，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全面推进极简审批制度，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标准和规范制度。要坚持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让各类市场主体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优惠政策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胡春华、何立峰参加会议。 今天东京残奥会迎来第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轮椅击剑、场地自行车、轮椅篮球等方面表现出色。截至北京时间18:30，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4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 在下午结束的轮椅击剑男子佩剑个人 A 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李豪在第一局4-8落后的情况下实现逆转，以15-12击败乌克兰选手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残奥会的首枚金牌。 我觉得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很多我背后支持，首先得有国家提供我这个平台，我现在其实还是蛮感恩的。 随后轮椅击剑运动员冯艳可、边静、谭淑梅又斩获3金，包揽今天轮椅击剑比赛全部金牌。场地自行车赛场，女子3000米个人追逐赛 C1-3级别比赛，21岁小将王小梅获得银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残奥会收获的首枚奖牌。集体项目方面，上午进行的女子轮椅篮球比赛，身处 B 组的中国残奥女子轮椅篮球队以74-25大胜阿尔及利亚队，迎来开门红。 连日来，国家“14五”规划宣讲团走进香港特区政府总部、香港立法会、香港会展中心、香港科学园等地，深入浅出地阐明“14五”规划等发展战略为香港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引发香港各界人士热烈反响。 25号，国家“14五”规划宣讲团走进香港公开大学与青年交流，宣讲国家助力香港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当天活动的主题为“活力与机遇，共建美好湾区”。宣讲团成员表示，中央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为港澳青年的成长拓展空间。未来，国家将提出更多有力政策措施及资源，支持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十四五规划为香港提供宝贵机会，香港社会应抓住这一机遇，团结起来推动更大发展。 香港从中的机遇和发展是无限的，也是多元化的。特区政府要倍加努力，做好解决社会、民生、经济发展等等的不同问题。我们会很积极的去参与国家发展整个规划和要求，融入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 中国梦里边 有香港梦。如果我们能把